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今天呢，我将自己一个人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说说中国这个波云诡谲的股市啊，大家都闹不明白为什么又经历这么大的一个震荡，而且呢，非常的诡异的地方在于中国股市暴跌。那全球当然是非常的关注。很多种说法，有人说呢，是因为国际经济、全球经济不行，拖累了中国的这个经济，以至于会影响中国的股市。但是我们看到国内的媒体的说法呢，比如说《人民日报》，就回应了这样的国际舆论，就说这一轮国际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国际上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特别是前不久的人民币贬值所致。但是呢，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学者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够把这个剧烈波动归结为中国的原因，而实际上呢，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面呢还是向好的，这个向好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反倒是全球经济的这个不稳定拖累了中国。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央行他们在周二傍晚的时候是已经有这个双降的这么一个举动。那种种的举动再联系媒体上面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分析，也包括媒体报道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财经，这是一个在北京的专业的这个财经杂志，他们呢有一名记者被警方协助这个调查，这个叫王小璐的记者，他呢上个月撰写了一篇报道，就说政府正在考虑从救市计划中退出。那证监会呢就说这篇报道不实。尽管如此呢，外界很多人认为就是这篇报道导致中国股市七月下旬的一次下跌。那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警方也在调查中信证券八名高管，他们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所以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时期。那到底为什么前两天股市又经历第二轮的这个暴跌，而看到舆论场上的，那比如说人民日报吧，就是礼拜二的报道确实没有给这个股市留下任何的篇幅，全部报道的是其他的新闻。这个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舆论场上我们最主要的这个核心，那当然是这个阅兵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个报道。但股市这么大的新闻，大家不可能不关注。那如果再结合现在香港的一些舆论场上的发酵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人就非常的不满意，就是香港那些记者他们去到内地采访，比如说一些散户就说啊，那个天津爆炸你们都能这么大的这个救援力度，那现在消灭了我们这么多的散户，消灭这么多中产，国家不能坐视不管，一定得再度出手救市啊。但另外一方面，有的这个大妈就说，那都是这个人民币贬值倒的货啊，都是这个货币战争倒的货。所以呢，民间很多很多的声音，可是官方的声音跟这些国际媒体的声音又是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应该怎么信，那下一步的话应该具体做什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请到了卢启源先生跟我们详细的分析。那给他四大问题吧。首先就是怎么看在这个礼拜股市又经历这么大的震荡，为什么会下跌这么厉害，怎么看现在媒体的这些报道和反应。那再一个就是现在央行推出的这个双降到底有没有用，那国家队似乎是暂缓了之前的暴力救市的这么一些做法，好像有听取大家的这个说市场就让它自发去进行调节好了，政府不用做太多的这么一种论调。那现在政府的这个做法到底有没有用，对不对？那第三个问题就是理想的情况政府应该怎么做，那理想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一点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那我现在套牢了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非常跟大家实际利益相关的，等会儿卢轩先生也会给我们具体支招。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哈，为什么 股市会在这个礼拜又经历一轮暴跌。那国际媒体说是因为中国经济不好拖累了全球股市，国内媒体说是因为全球经济不好拖累了咱们，那大妈们说是因为搞这个货币战争，大叔们说是因为这个暴力救市不及时。那这些种种说法卢启元先生怎么看？来听听。 这些想法或者这些提法都有道理，但根子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在讨论股市之前，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做一个细分。如果我们把经济的这个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繁荣、放缓、衰退、危机。那么我们在这四个基本面里边，我们现在在哪一个过程呢？繁荣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应该处在放缓向衰退这个过程过渡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全面的危机。一个经济体如果处在衰退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作为这个经济体里边的基本的细胞，就是这些企业，它应该是好还是不好呢？还是由好转向不好呢？大体上应该是由好转向不好。所以整个市场实际上表达的是经济的基本面有没有一些其他因素啊，比如说外在的因素，有的；有没有政策上的因素，有的；有没有监管上的因素，有的。但那都是次要的或者辅助的，主要是基本面。实际上我们股市开始畅旺起来，从去年下半年是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开始畅旺的，它本身这个股市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或者存在一定的风险。经济到了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已经明确看到它已经不是个放缓的问题，已经开始进入衰退了。因为整个的指标表达出来中国经济在走向衰退，如果政策措施不得力，极有可能进入危机或者全面的危机的状态。在这样一个时候，股市逆向繁荣、逆生长其实更奇怪。现在这个状况我反而觉得是大体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样来理解一个经济的大的外部环境，宏观环境或者外部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下来思考股市或者思考个股就非常清晰了。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剔除所有的东西来理解这个市场，它是进行与经济的发展就与基本面相吻合的这样一个调整。其实这里边没有太多可以情绪化的东西，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但是现在外界尤其是从媒体报道的这些层面来分析哈，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党媒，就是这么大一个重磅的经济新闻，比如说人民日报，可能都不会给股市任何的篇幅，这是非常反常的。那再一个像财经杂志，有记者据说是因为他们报道了证监会的某一条新闻，结果呢就被抓了。就这些个种种的意向哈，是不是其实也是表明就是官方他的某些动作就显得比较的着急？就这些反常的应对我们怎么去看待？ 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的这种认识和理解，我们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媒体在股市开始进入到膨胀和疯狂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上次讨论过它发挥了不好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比如说人民日报出社论说4000点是牛市的底部，像这个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不应该进行对市场的价格的或者是对市场的周期的这样一个判断，因为老百姓他很在意官媒的一个基本的调子，他认为这代表着一种政策倾向。事实上即便是官媒 他能清晰的准确的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吗？或者中国经济的状况吗？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作为股民，他怎么能够了解，就像我们刚才做的宏观描述，繁荣放缓衰退危机，他怎么能精确判断我国经济正在处的位置呢？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媒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被机构、被这些金融机构利用了，所以形成了某种炒作，在一段时间是形成向上的猛烈炒作，在一段时间可能又配合做空的行为进行这个向下的炒作，加大了市场的波动，加重了民众的恐慌，可能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但是否触犯到法律，或者是否我们就不知道了，也很难做出一个专业的判断。 好，这是卢奇元先生的第一段的分析。那我这边其实也有一些从媒体界人士上得到的消息。那昨天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也尝试过联系多位的财经界的记者，或者其他比较资深的媒体人，但现在对于这个话题都是觉得非常的敏感。就是尽管说如果我们光谈经济啊，而不谈其他的可能跟政治有关联的部分，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啊，现在不太适合评论这个。所以呢财经的记者被抓这个事儿想必也没有那么的简单。那当然我们看到财经杂志社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发出了声明，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觉得记者可能目前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之下，他变得越来越高危，不管你报道的内容是什么，领域是什么，题材是什么，恐怕他身上这个有的时候面对的这个限制和困难，它都是相通的。好，这个有点说远了，我们还是说回现在国家队在干的事情。那看到本周二在上海主要的股指三天之内暴跌22%之后呢，中国政府推出新一轮的这个止跌的措施，再次降息降准，用来是刺激借贷。过去是数周其实已经看到了推出了一系列没有那么正统的干预措施了，所谓的暴力救市了，就是从鼓励借款购买股票，到承诺向国有银行注入数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好让他们为受到扶持的项目提供贷款。现在的这些举措啊，加上之前的这些举措，都表明中国对于股市下跌的和经济增长的疲软的担忧正在日益的加剧。那仅仅是看到现在的这些动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和评价它？那现在的这个降准和降息到底有没有用？等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听卢奇元先生的分析。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我们看到礼拜二的傍晚呢，央行是同时采取了降息和降准的措施。那降息呢是9个月的第5次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有分析师就说呢，这很可能是源于对股市暴跌之后出现的负面情绪的担忧。但是呢，国内现在也有专家说了，如果想买入更多的股票，其实北京仍然有大把的现金可以用。但是呢，周一股市全球股市大跌的时候，并没有听说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呢，是不是说我们应该也让市场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政府没有必要干预？而这样的话到底政府会不会听进去？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身在香港的独立的财经观察家卢奇元先生跟我们继续分析啊，就是现在央行在进行的这一系列举措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在6月下半月开始进行的技术处理上面屡屡犯错误，特别是这回的双降 其实是慌乱之下的一个动作或者决策。其实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不能对市场过于敏感或者是冲动，这个一方面对整个经济不好，对整个经济发展不好，另外呢你每一个动作都有后遗症，每一个动作都有后遗症。降准实际上是增加总量货币的投放量，降息实际上是增加降低成本。实际上降准降息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量化宽松加成本宽松。量化宽松加成本宽松对股市有帮助吗？其实学经济的人都知道没有意义，因为你一盆水倒下去，那些水一定是流向最低的地方，最低的地方是股市吗？最低的地方是实业吗？一定不是，这些水会全部被不动产投机吸干。那它的直接效果实际上是支撑楼市，支撑房地产。这样做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你不可能因为治一个病而使另外一个病变得更重了。所以降息降准这个动作看得出已经有点慌乱，就是它的这个政策行为已经是不假思索了，没有仔细很狠狠的思考，或者是我倒是觉得市场在一个区间之内，其实政府就安安静静的等着就行了，其实不必做太多的事情。上次暴力救市就已经是胡闹了，在政策处理上面确实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考虑。我个人觉得在整个市场做调整的时候，什么时候政府应该伸出一只手来干预市场，用什么方式干预，使得老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使得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这是需要深刻思考、系统规划，并且要精算的。比如说，股市从5300点跌到4000点附近的时候，这个时候融资和融券受到了压力，特别是融券的压力非常大，很多人会被爆仓，所以政府呢感受到一些压力，除了个人的压力，可能也有金融机构的压力，所以政府呢采取极端方法入市，想保护一些做了这个杠杆放大的客户和一些机构。这对普通投资者和老百姓是有意义的吗？或者是对国家是有意义的吗？我觉得这个欠思考，欠思考。上一次你暴力救完了，老百姓并没有吸取教训，还有很多人继续做融资融券，还在用杠杆，因为他们博反弹的时候他们仍然使用杠杆，很多人其实已经没钱了，他还是把货压出去再去拿钱。那么政府给出的信息又非常的混乱，老百姓认为肯定会反弹多少多少，因为牛市未完哈，这个各种各样的牛，关于牛的描述，很多人又进去，这回打低到3000点附近，已经穿了3000点。我们打开上市公司的这个情况看了一下子，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几乎是100%的上市公司仍然存在融资，还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即便在3000点还有融券。还在做抵押，在大规模融资融券的问题都没解决的时候，政府入市其实不是抵押，它既不是一个技术型的抵，也不是一个政策型的抵。政府反反复复的让国家队进去这样折腾，把子弹打光了，到了最后真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怎样来处理呢？经过精确计算了吗？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应该进入市场？比如说像九七金融风暴的时候，港府是有精算的， 从高点跌到70年以下，差不多6000多点，这个时候整个的总市值大概已经跌去70%，那么剩下的部分它不需要太多的子弹啊，1000多个亿就够了，不需要太多子弹就足以把整个市场拖起来或者买下来。这个时候呢，对机构、对个人、对国家都是有益的。 嗯， 一个正确的这个时间和正确的时点的判断，它非常考管理层的水平的，并且呢，像国家队进入，实际上是动用公帑，就是你拿的，最终你是拿纳税人的钱。如果动用社保，那就问题就更大了。那是一场豪赌，所以你更需要谨慎。所以，这个对时点的判断，这一直是章法非常乱，到底应该在哪里？是谁说了算？说这话的依据又是什么？为什么要暴力救？这回又为什么要双降？你到底要做什么？这个点位做的理由是什么呢？没有解释。另外，方法是直接用市场的方式进行，还是用政策的方式进行？比如说，香港上一次入市，它就是技术性入市，它就是我政府有钱，我就进来买了，我只不过是一个超级买家，对吧？ 嗯、 我就把成分股，主要的恒生指数的成分股，我全部买，而且我是透明的，我就买这些东西的。那你国家队入市，你的逻辑依据是什么呢？你要买的那些股票是代表了什么，说明了什么，或者是这些股票跟你哪一个人有关系？因为这个很容易形成市场的操纵，价格的操纵，从而导致一些人或者一些知道内幕的人获得暴利，这在法律上都有问题的。所以时点操作的时点和操作的方式非常非常重要，应有一整套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必须是透明的，必须是可以说清楚的。现在这样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整个市场会搞得乱七八糟。另外，越是这样做，老百姓的信心就越没有。比如说， 嗯， 现在已经到了今天已经试过穿2900点，2800多点。2800点的时候，很多人问，这是一个底吗？因为在 A 股市场上，底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技术分析的问题，它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就是政府打算什么时候，就是派解放军来解放大家呢？它是一个很难讨论的问题了，而你又很难想象，到底谁在管这件事情？比如说，是央行吗？是证监会吗？是财政部吗？哪一个部门管？谁做总协调？谁来协调大家？谁手上是有一个系统方案的那个人，或者终极决策者？如果没有，各玩各的，这市场将来怎么办呢？你整个经济处在，我刚才说了，经济处在放缓向衰退转化的过程中，可能已经进入衰退了，甚至不排除进入全面危机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股市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真的达到了我们理解的那样的高度了吗？我们现在应该把所有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投入到股市里边去吗？至于中国股市是影响了世界还是世界影响了中国，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吗？或者是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注意或讨论的问题吗？其实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点最经济的使股市恢复它股市应有的功能。至于它是5300点还是2500点，其实这不是个重要的事情。在一个合理的点，以最经济的方式让它恢复股市的基本职能。我觉得现在对股市的判断，对股市的管理陷入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非常糟糕的状态。 就是说来说去还是这个管理水平的问题。那管理水平，听您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个部门到底怎么协调，谁在总协调，谁在做总方案，最后听谁的，听上去怎么像是国务院没做好呢？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因为那个负责这个口的那个最高的那个人，其实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确实是他自己要有一套想法，他有了想法，这个想法都不应该是现在有，应该很多年以前就有，或者是一个人当你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必须有想法。如果你没想法，那你不应该站在这儿，因为站在这个位置上你必须有想法。因为当年就像香港，你做决策的这个人，做决策这个人如果对整个的经济形势没有判断，对整个管理没有想法，下边的人就会乱，一定会乱。最高的这个人非常冷静，他就会把整个事情一盘全部弄好。其实管理市场核心是一个立法权的问题，是个立法的问题，因为整个法律体系没有空白，就全靠人治，靠这个人必须是绝顶聪明而且是英明决断的那个人。如果他不是，就会陷入混乱，甚至是极度混乱。现在这个状况非常非常不理想，不应该这样的。 好，这一节卢泉先生从方法谈到了责任的问题。那其实说实在的，现在恐怕不是到了所谓的这个追究谁或者埋怨谁的地步啊，更加实际的就是要提一些具体的建议，怎么把现在所说的这种所谓的混乱的这个局面给他挽救回来。那等会休息回来之后，卢泉先生还有他的一套办法，他实实在在的觉得政府如果这么做的话，或许才是应该走的路。三立化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们继续来听身在香港的独立的经济观察家卢泉先生来谈一谈他认为的理想的情况，或者政府理想的出手办法应该是什么。 我现在对形势的判断里边有一个令到我一直感到很震惊的事情，就是股市都跌成这样了，房地产不动，国内真的是很坚挺，尤其深圳还在涨。我说的不光是房价，包括租金还在涨。难道不觉得这个经济真的畸形到非常畸形的程度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它就不是一个衰退的问题，它是一个全面危机总爆发的问题。在讨论到股市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将不动产价格压低到合理水平。为什么？还是尺子跟裤子的关系。一个尺子变长了，裤子相对而言就变短了。美元在不停的涨，美元就是个尺子。你看美元涨上去了，黄金变短了，石油变短了，所有的资产都在贬值。人民币跟美元同步甚至超过美元在变长的尺子，那中国的房地产比尺子涨得还猛，它是几何型上涨，其中的泡沫不言而喻。还有人说中国是通货紧缩，用脑子想一下，这叫通货紧缩吗？这叫超级通货膨胀，只不过超级通货膨胀没有迅速传导到生活必需品上，而是在资产价格上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迅速将不动产价格压下来，就可以捍卫人民币汇率，也可以确保资本有效的流向实体经济，流向企业。这个时候股市才有机会 慢慢的转好，企业效益好了，中国的经济特别实体经济稳住了，股市呢就稳住了，就可以向好。如果这件事情不做，做一些很技术的活儿，降息降准啦，这个排查啦，这个抓人啦，或者是这些，它能解决基本问题吗？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解决金融问题必须从财政入手，来不及等房产税立法了，在北上广深立刻启动国务院条例，对房地产进行有效压制，使它迅速降，不是小幅度的降，是大幅度降下来，为人民币，为捍卫人民币汇率，为整个股市重新企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这件事情拖不得了，已经八月了，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过六月和八月的事情，这很快八月底过去了，如果这个处理不好，整个的这个情形衰退再进一步恶化，不是股市的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体系陷入危机的问题，尤其是人民币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再加上在基础处理上，八月我们上次讨论的汇率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已经出现了。 对。 然后央行，我前两天点名批评了，央行的首席分析师批评了中金的董事总经理，点名批评他们。为什么批评他们？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出来讲话，一个是讲了，人民币贬，从6.1贬到6.4的合理性，同时又说了。也泄露了国家的底牌，这就是调整结束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理解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的是汇率需要调整，这算调整吗？如果我们在战争状态，别人打过来了，你这就算且战且退，一旦被击溃，完了，一泻千里。你为什么不扎扎实实的往后退，大大不退，在一个位置上，例如7.8，建立坚固防御，严防死守，留出足够的纵深进行防守，才能守住啊！有了纵深，有了子弹才能防。这么个玩法，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如果人民币出了问题，股市还有任何意义吗？如果人民币汇率击穿个位数，在10以上去了，我们讨论股市是什么价格多少点还有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大的宏观的问题，基本面的问题必须解决，然后再去处理细枝末节的问题，包括股市。其实在我看来，5300点，3800点，3300点和2800点，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吧？是很多人输钱很难受，很不舒服啊。有些金融机构会遇到问题，但对企业没有影响的。一间上市公司，股票是多少钱，跟他经营有关系吗？没有关系的，他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至于股东们，那些参与式的股东们，啊，赚钱或者赔钱，它跟那个实体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跟普罗大众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国家又何必过度紧张或者是投入公共资源去处理一个价格问题呢？还是把基本面的东西处理好。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能否坚定不移的把那些高估的不动产高估的价格迅速的压制下来，通过临时性的税收条例，立法来不及，迅速的打压下来，然后房地产一旦下来以后，整个资本的流向就会立刻改变，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金融产品全部跟房地产有关，实体经济是拿不到钱的，才有机会将资本慢慢导入实体经济， 整个使这个中国的工业化继续下去。现在去工业化的速度惊人到你难以想象，可能你接触实体经济少，我接触多，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大规模的倒闭。这样下去哪行啊？因为大家没办法做生意，当不动产的溢价超过20%、30%、50%的时候，工业利润才有几个点，现在连14%都到不了，大概就是五个点的，所以100万拿来干一年5个点，他炒楼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把不动产的收益压低到5%下去。如果你国家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个本领，或者是不愿意做这件事，其实就是向不动产的资本利得和资本税征税。一旦你开始启动了，整个这个经济结构就调整就开始了，去杠杆迅速的就结束了，去杠杆调结构开始了，经济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你要如果就不下决心做这个事情，当然这个会很痛，非常痛。如果你不愿意痛，也不愿意治，一定没命。最后的结局就是危机，甚至危机导致的崩溃。现在我们是在第二个部分向第三个部分转型。其实第四个部分就是从放缓衰退到危机，这个时程有可能会压缩的很短，就会加剧。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形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所以可能外部和内部的矛盾交织叠加，以后出现的问题会非常非常严重。 好，卢先生还是深刻的表达了他的担忧啊。那其实总结来说呢，他的一个主要的意思，我们还是要回归经济的基本面，这才是最主要的。股市呢，反而它是微观系着末节，它不是宏观的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它不是最为关键的。股市只要是让它回归到它基本的功能就可以，不管它是多少点。好，那我们再次休息回来之后，要听到卢泉先生跟我们谈论的是最现实的问题了，老百姓应该怎么办，如果我被套牢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三点半新闻稍后见。好，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来听卢奇元先生对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他有什么招要支给咱们的。 老百姓呢，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在这之前你没有去进入到股市啊，没有被套牢，那现在我仍然不建议你现在进去啊，不要去参与国反弹啊，不要去参与这些事情。因为我说了，如果一个经济体处在放缓向衰退的过程转变，它的前景出现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立刻转好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你去买企业的股票，它不明智。博反弹是需要高技术的，博反弹非常非常这个牛的人才可以做啊，我身边有这样的人。那个不是老百姓能做的事情，得非常专业，而且不是一般的机构的专业人士可以做得到的，因为那个博反弹的技巧非常非常高。所以普罗大众在现在一段时间，如果你没有进入股市就不要进入股市了。已经在被股市套牢的这些人，如果你是使用了杠杆或者是有借贷，我还是建议你在适当的时候就不要再使用杠杆了，或者是把融资的部分压缩下来。因为如果前景看好，你也只是减少损失，如果前景进一步不看好，那个融资，任何的融资融券都有期限的，这时钟滴滴答答在走到那一天的时候，它会平仓的，会斩掉你的，那个时候不是更痛吗？所以我还是建议有的做了融券的立刻 结束吧，做了融资的也要早做安排。如果没有融资融券，手上持有股票既然已经跌去70%了，还剩下30%，你也没有必要再清货离场，没有必要恐慌了。其实该做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也说过了，早也说过了，应该做，现在就不做了，你就把钱放在股票里边，耐心的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这个经济真的触底的时候，再把钱想办法融资，再去补仓，把那个成本打低下来，然后在一个时间内把损失降到最低，甚至夺回损失，赚点钱。 得等多长时间呢？ 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比我们估计的要长很多。 嗯， 因为我不认为现在的措施或者政策可以扭转衰退的这个趋势，这个衰退还在加剧，在迅速向危机转化。这个趋势，我看不到，哪一件事，任何一件事，有利于扭转这个推势。如果没有一件事情是扭转推势的，那你如何觉得逆转的时机到了呢？一个政策出台没那么快，政策出台落实到最后见效，怎么都得一年吧，一年都很短很短了。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不动产的这种事情，他现在连压的想法都没有，你等他有了想法开始做事儿，最后到位，那个时间不短的。 嗯， 到那个时候资本可以重新流入实体经济，整个经济才开始由危机来转向复苏啊，这个过程才开始，这个时候才可以考虑重新进入了。 嗯， 对那些持有不动产的人、房产的人，我的想法是，其实没有必要持有太多，够用就行了。因为房产税的事情，你不管愿意不愿意，一定会出。啊，因为它是一个文明的标志，它不是一个哪一个人想做或者不想做，它是一个文明的标志。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房产税都是累进的，就是你住的普通住没有住宅，政府会给你；你住的很小的普通的住宅会有补贴；你住在合适的一个住宅里边，就是不用交税；你住在一个比较大的住宅里面要交税；住在超大的你要交很多税；住在那个非常非常过分的豪宅里边，有些国家可能7年就收你一次，就是你7000万的一套房子，每年交税就是1000万，7年收你一遍。 嗯， 我们国家可能一下走不了这么极端，但它总比进步的吧，所以不建议持有过多的不动产，就是房产。如果非要买，那我也建议你耐心等，尤其北上广深，我建议还是耐心的等。可能三线城市，反正无所谓啊，那个价格也不贵。那北上广深，我个人认为，不跌一半，真的不行啊！不跌一半，靠什么来守人民币啊？所以我是觉得，对不动产和股票所有的资产，我都主张，尽可能的不要碰，啊。过度持有的减持，持有现金耐心等待。有些朋友可能有能力会把他的钱换成美元或港币，换成外币。大部分人可能也没有这种能力啊，他就换了也拿不出去，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钱换。持有人民币，除了吃利息以外，有没有其他选择呢？风险对冲的选择也是有的，比如说有294只啊，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可以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去购买，因为那些股票都是以港币计价的，实际上可以对冲人民币风险，也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回报。再往下跌一跌，其实好多股票是开始便宜了吧？技术上也是有办法解决的。老百姓其实重点是避险，就是你尽可能的 立于危墙之下避险，如果有可能，那么能够有一点点回报。当然有些绝顶聪明的人还有机会赚钱，比如说在任何衰退的市场里啊，他都有这个工具啊，他也可以赚钱。另外呢，数千只股票里边，它总有一些是逆势生长的啊，就是越不好它，你越不好它越好的那种东西。 嗯， 它虽然很少，凤毛麟角，它就是有。如果能找到，也可以的。总之，这个老百姓就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不能再听媒体的，也不要看手机上的信息。我有时候看手机信息，觉得有点像看香港的那个小报似的，那个娱乐版的小报似的。我有时候看官媒的那个对股市的评论，也有点像小报，就是有点让人震惊。什么叫钻石底？啊，什么叫什么什么牛？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觉得，他老百姓他不懂嘛，他啥也不知道，他感到很迷茫的时候，一忽悠他就又上当了。其实很多身边的人，我都说了，六月份说了，我说你们出去，啊，把资产放掉，他们也放了。然后这几天又来说，那个卢先生那个大跌了之后，我们又都进去了。我说为什么要一定要进去呢？ 嗯， 千载难逢跌这么多还不进去。 嗯。好，这个卢泉先生真的有很多粉丝啊，肯定很多人在不停地问他该怎么办。我记得我们在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时候做过这个股灾的节目，当时卢先生就说不要听经济学家忽悠，什么也别做，不要买也不要卖，好好活着，该干嘛干嘛，耐心等待两三个月。那现在到了八月底了，再次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几个关键词啊，大家在书里要记得，一个别碰，第二个减持，第三个等待，第四个避险。如果真的是要论及等待的时间的话，他认为可能起码得一年啊，大家看看之后会不会应验。那同时说到这个房地产，我记得我们当时节目刚出的时候，他这个论调已经是第二次在我们节目出现了。当时在微博上很多人持不同的意见，说怎么可能呢？当然卢先生说的是希望啊，是应该需要降一半，但是会不会真的如他所愿啊，这个我们也要以观后效。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还是老办法，在微博上告诉我们，搜索三 D 化新闻，关注我们，在里面发私信评论都可以，希望听到看到你的意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再见。